啊，放下就是放下障碍成就的烦恼习气，就这些东西啊，统统放下。啊，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身，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身是怎么回事，是念头，在2100兆分之1秒这样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物质现象，精神现象不例外，通通是这么回事情。所以金刚经上告诉我们，三心不可得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全是假的啊！众生可怜，任假为真，通通都在假象上做活计，真错了啊！一个等级一个等级，慢慢向上爬，叫树处啊。啊，那么净土宗不然，净土宗是横处，不走这个路子啊，他跟一般路子完全相违背，他叫横处啊。这个法门真难行，所以不能相信，不能接受，这是正常现象。你要是能相信能接受不动摇，那是特殊现象，10000人当中难找到一个。那为什么呢？他决定往生，他不要通过84法门，不必那么麻烦啊，就是一句佛号啊，条件很简单，真心真正发愿求生啊，生死心切，他才能做到。生死心不切做不到啊。啊，一定要晓得啊，精修要圆解，圆解难啊，圆解总得有一点定慧，没有一点定慧怎么圆法？一文皆是三世佛愿，这祖师们说的啊，一切诸佛喊冤枉啊，你把我的意思搞错了，真的。你要真有智慧，佛法里门门都通，没有一门不通。84000能不能通见都能通，你修任何一门，你将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通通都能往生。啊，不但学佛教的，其他宗教也一样，好好的认真去修，修那个宗教，啊，把修行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绝对往生。这个法门，往生成佛容易，就是难行。啊，难行，我们的烦恼，我们的疑惑断不了。啊，这是根本烦恼，特别是疑惑，根本里面的根本。 啊，贪嗔痴三个根，贪嗔还好断呢，痴难断呢，最难断的藕断丝连呢。啊，这个怀疑没有能拔除干净，对于往生就产生障碍了。啊，怎么样才能决定不疑？两种人，一种人过去生中善根深厚，他一听就不怀疑。海鲜老和尚这样的人。那第二种人呢，像我这样的人，要花了30年在经教上。啊，帮助我断疑生信。啊，我讲华严，讲楞严，讲法华。在这个里面明白了。为什么这三部经到最后都归净土？能不信吗？啊，所以这个经，无量寿经，不可思议，无法想象啊！确确实实含无量意也。啊，我们这60多年来深深体会到这一点。啊，所以把化缘放弃了，专攻净土。为什么？只有信愿持名，我可以做得到，我有把握。啊，别的任何一门断见烦恼，不要讲思了，就是身见边界，见取戒取邪见，我就没有能力在这一生当中能断干净。啊，那换一句话是，我走这个这一条路，虚陀环我挣不到，那拿不到虚陀环，在六道里生死轮回，那叫什么？该怎么生死，那就怎么生死。正的出口不一样啊，没有出离六道轮回，但是他决定不堕三恶道啊。人间寿命到了，升天，在天上接着修行，天上寿命到了，再到人间来，他只有人天两道啊，而且有期限的七次啊，七次往返，他正在阿罗汉果，就超越六道轮回了，永远脱离轮回了。啊，他到四圣声闻法界去了。啊，所以他是圣人，他不是凡夫。啊，但是他要证到明心见性，还很长很长的时间。哪有净土这么快呀？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做阿惟越智菩萨。阿惟是明心见性的菩萨，超越十法界的菩萨，这个便宜可占大了。啊，这一生你遇到这个缘，那就另当别论了，遇到的就当面错过，那叫真正可惜 啊！不走直路，就走弯路啊！啊，弯路弯得太严重了，你自己无法想象。所以回过头来，走捷径啊，尽忠 尽有尽。这个方法妙啊，妙在哪里？一切凡圣通通得度，啊，前清慈云灌顶大师说，你所做的罪业，所有的经论法门啊，忏悔通通都失效了，你罪业太重了，没办法救你了。最后还有一门，信愿持名求生净土，啊，造极重罪业，无逆施恶，你遇到这个法门，通通能得度。这个法门的殊胜啊，真是无比殊胜。啊，好人一定有好的果报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！啊，然后我们才会非常认真断恶修善。啊，这个一点都不含糊。啊，学了佛之后，我们知道了最殊胜的果报是什么？是念佛求生净土。这是阿弥陀佛跟十方诸佛如来无尽的慈悲也，为一切众生开这样无比殊胜的法门啊，帮助我们。即使我们造了无逆施恶，这个法门可以救我们的。这一次我们开戒学班，有一些同学来告诉我，他以前不知道啊，现在听了这个课程，知道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无不是罪。啊，有很多人吓坏了。啊，怎么办？你造的这个因，后面的果报，三途地狱，你能避免吗？不可能。已经在阿赖耶识里结成种子，这个种子永远不坏，来生后世遇到缘，果报就现前。啊，你要是真的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啊，真的害怕了，佛门里头有一法，只有这一法，没有第二法。啊，这一法是什么？念佛这一法可以救你。啊，我们看来佛三圣，其中有海贤的母亲。啊，你看这三个人走，走得多么自在，多么潇洒。他们到哪里去了？他们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一生 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就会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行了，就这一句阿弥陀佛，问题全解决了。慈云观点法师，清朝乾隆时代的人，我们佛门的大德了，在观经之旨里面说，你做的重罪不通忏悔啊，无有法子忏悔，所有的经教忏仪都失效了啊，对你这造的这个罪业它都失效了，都不灵了，这个时候他说还有一门可以救你啊，这一门是什么呢？就是念佛，这一句阿弥陀佛能救你。啊，净宗跪的就是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啊，不夹杂。啊，古大德常常教我们，这个法门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。你能守住这个原则，就跟来福三生一样，果报不可思议。净宗里最难得的下莲居的会集本呢，真难得了啊，这都是无比殊胜的缘分，我们能遇到。啊，我们才万缘放下，遇到这么好的人。啊，佛门所有经论汇集，这是第一善本。啊，所以我能够肯定世尊往后末法九千年，九千年真正能得度的只有这一部经。啊，我这才万缘放下。啊，法上应是金刚经上的话，何况非法。统统放下，一句佛号念到底。啊，我提倡的，一句佛号，一部经，一部注解，其他的不要了。啊，那是戒律很重要，对，没错。三句经戒就在这一句佛号里头，圆圆满满。啊，你持戒的人还有过失，还有缺陷没做到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同时了，简单扼要啊！佛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所以海鲜老和尚延迟戒律，就一句佛号，心里头一句，除佛号之外没有妄想，没杂念， 这叫业智。那我们要学它，一心称念，啊，决定没有怀疑，真有西方极乐世界，真有阿弥陀佛，信愿持名，往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个心确实很不容易生出来。为什么？烦恼习气太重了。啊，直接头一个破见惑，正出惑。你见惑破不了，出果得不到，出果得不到，你还是六道生死反复。这个不能不知道，所以末法就近了，包括我们现在除了念佛求生净土一门，没有第二条路可走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门门都要断惑证真。啊，你能不能把身见放下？啊，知道身不是我，不再想这个身，不再贪念这个身，不再为这个身造罪业了。不容易啊，谁能断得了？我们自己想想，我这一生做不到啊，做不到，想离开六道轮回，那只有找阿弥陀佛。除这个法之外，没有第二个法能帮助你出离六道轮回。净土的殊胜千经万论，殊途同归也。华严到最后十大愿望到归极乐，那么下面第二说得好，闻佛名号啊，就是受持甚深法藏啊，真解说的，借闻持三世一切如来法藏，多闻归一闻，一闻就是闻其名号，是以闻佛名号为受持甚深法藏，迷惑尽足。这说的太好。那不是过来人说不出这个话来啊，是绝了。多闻归一闻，多门归一门，八万四千法门归一门，持名念佛。无量法门归一门，这一门专修净土，求生西方。这是什么人？第一等智慧的人，他相信，他选择了第一等大福报的人，念念不离弥陀，像老和尚一样，生活当中念佛， 穿衣吃饭佛号不间断，工作不爱念佛，待人接物心里通通是这一句佛号，一句接一句，一生未尝丢失啊！一切时一切处没有把这句佛号忘记啊，没有把这句佛号剪断。这是海鲜老和尚，我们应当要向他学习啊！他的表法阿弥陀佛慈悲，慈悲的基础让他做榜样给我们看。啊，现在我们看这个时代，这些年轻人普遍的心浮气躁，啊，为什么？他被人教坏了。谁教他？电视教他，网络教他，真的从婴儿教起。小孩一出生，睁开眼睛，竖起耳朵，听什么？电视。啊，电视里面教的什么？教他杀盗淫妄。啊，从小根深蒂固啊，这个麻烦可大了，这个根扎的不好啊。所以，纵然接触圣贤教诲，很容易退失，经不起外面境界、财色名利、无欲七情的诱惑。诱惑的力量太大了，啊，尽宗这个法了，真正是难行之法，它无比殊胜，在一切法的真正是第一殊胜。在人生闻佛法，能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就等于你亲自听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法，你相信吗？不相信啊，那怎么可能呢？啊，一尊佛所说的话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，啊，49年讲经教学。我们把一切法缩小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戒律也在其中，禅宗、密宗都在其中，没有离开。咱们这一切法呢，就是一法。听经49年，多闻归一闻，你能相信吗？这一闻什么呢？就是听到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你不相信，有人相信，谁相信呢？ 海贤老和尚下线，20岁出家，师父就叫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。他有没有会通三世诸佛一切法？他有没有会通？通了，真通了。为什么？一切法不离自性呢？这个道理要懂啊。慧能大师说得好啊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。万法跟自信的关系是一不是二啊。那阿弥陀佛这句名号就是信德的名字啊，念这一句啊，就把释迦牟尼佛49年一切法全念到了，一条都没漏掉。不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乃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法，也没有漏掉一法了。这一法就是真诚、清净、恭敬心，念这一句名号啊，等于把一切诸佛的名号都念到了，一个不漏。把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法全包括在其中，也是一法不漏。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无法想象啊，你想象不到啊，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会开悟啊！啊，怎么叫老实念？怎么叫至诚心念？心里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对一切事处世间法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叫老实念。这叫用真心念啊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妄心，妄心念佛也很好，念久了不知不觉的妄心就变成真心了啊。秘诀就是要一直念下去，不能拐弯，拐弯这个境界你得不到啊，不拐弯肯定会得到。啊，海贤老和尚得到了，这个真难得。啊，我们也向他看齐，向他学习。海贤老和尚老实啊，这么好的榜样，我们在这一生能够遇到，能说没有福报吗？没有福报的人遇不到啊，遇到了又不相信， 这冤枉啊，不能冤枉别人啊，是自己善根福德因缘，不能说没有，有啊，不够深，不够厚，才有这样的信心。那么这个深厚如何在我们这一生把它补起来，这就重要了啊！补起来没有别的，像太闲老和尚一样，一心专念，放下万缘，那就恭喜你，你会很快补足了。那我们看古往今来念佛的大德，无论在家出家啊，三年五载他就不足了。从什么地方看？从他往生了啊，三年五载他就往生了，足了，不在这个世间受苦了，他有本事往生啊，跟阿弥陀佛通了。佛来看他，他要求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去，虽然还有寿命，不要了。在这个世界上多住一天，就多受一天苦难了。早一天到极乐世界，就早一天去享乐。那是有智慧的人，是聪明人呐。那对于这个世间还有留恋呢，不是聪明人，不是真正觉悟的人。啊，在这个世界美其名度化众生，其实在活受罪也，哪里是度化众生呢？啊，度化众生这桩事情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。啊，聪明人怎么样呢？赶快到极乐世界，在那个地方成佛之后，道家慈航来度众生啊。为什么他不受众生，不受这些苦恼，这个都不受了，他住在此地跟住在极乐世界没两样，他得大自在，他不会迷失自信啊。这样到这个世界，道家慈航普度众生，行菩萨道。我们今天完全随顺习性，本性不见了，虽有等于没有，这是事实真相。你对事实真相不了解，你怎么学？你怎么教？啊，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啊，就懂得怎么学、怎么教。啊，最直接的教，最快速的教，最稳当的教，就是持名念佛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它是第一法门。 啊，决定不能有怀疑，对佛法不能怀疑，对佛菩萨不能怀疑，对善知识不能怀疑，你就会开悟。啊，如果有疑惑，那你不会开悟，疑丈量你的悟门。啊，傲慢也丈量悟门，贪嗔痴慢疑，五种障碍，让你不能开悟，让你听不懂佛法。那这五种障碍都没有，你一听就懂。断烦恼重要啊。佛道无上是圆成，啊，你们问我走什么路子，我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，我走阿弥陀佛的路子。阿弥陀佛路怎么走？啊，用一句佛号断一切烦恼。啊，念头才动，不管它是善念是恶念。啊，第一个念头起来了，第二个念头呢？阿弥陀佛，不允许妄想冒出来，不允许有杂念生起来。你们的戒律很多，好多条啊。我的戒律就一条，阿弥陀佛，这叫我的戒律。海贤做成功了，我也是走这个路子，简单明了啊，三句境界全在一句佛号当中，念念是阿弥陀佛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清净平等，我得了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啊，你才真正学到佛，啊，佛的秘诀你掌握到了，啊，不但世间法放下了，佛法也放下，所有一切经论，过去喜欢这个喜欢那个，现在全放下了，现在就剩了一句阿弥陀佛，啊，一部无量寿经，一部注解，这是帮助别人的，啊，我要把净土介绍给别人，这是我的材料。我问我自己呢，我自己连这个都没有，我自己就一句佛号，啊，跟海贤老和尚完全一样。啊，念念不舍这句佛号，啊，这我干的，啊，一丝毫怀疑没有，这才是真心的，有怀疑不行的，啊，愿意。都是求生净土，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的，这个世界是究竟苦啊，极乐世界是究竟乐，我们要放下究竟苦，我们要取究竟乐，啊，人人都能做得到，平等法了，那问题就是你想不想啊？你要想，你就会得到啊。 啊，在这个世界，无论是顺境，无论是逆境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啊，怎么平等呢？通通等于零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这是做梦啊，梦醒了之后啊，梦中境界没有了，永远找不到啊。所以知道一切法不是真的，是假的，假的放在心上就变成障碍，真的放在心上就是智慧，假的放在心上是烦恼啊！放真的不放假的，什么是真的？阿弥陀佛是真的，你把这个放在心上肯定生智慧，这就是阿弥陀佛的价值啊！等到你得到一心就生智慧啊，没有得到一心之前碰到问题了，忽然聪明了，不迷惑了，那什么？那是弥陀名号加持。啊，其念佛，会念跟不会念差别很大了。啊，会念就是海鲜老和尚这三个条件啊，根性要开始培养，养什么？老实、听话、正干。意见很多的人不听话了，他有他的想法，他有他的看法。啊，佛的话他不听，他不相信。啊，十年过去了，一事无成，觉不觉悟？还没觉悟啊！再过十年还是一事无成，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。啊，遇到黄念老的这个注解，我无量欢喜啊！啊，85岁之后，专门讲解念老的注解，这一部注解就是一部大藏经的精华录。啊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教，统统在此地全学到了啊！啊，纲领的纲领，总纲领就是一句名号，阿弥陀佛。啊，名号同是。一切经，一切法，这是智慧啊！识惑认识了，认识之后怎样？下头一句：护佛种性，常识不绝。佛种是什么？阿弥陀佛，自性弥陀，啊，你要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，你就晓得你学习净宗是多么大的幸运，是多么大的福报， 有史以来我们过去生生世世没有遇到过，这一生遇到了还能不珍惜吗？啊，还能不往生吗？哪有这种道理啊？啊，往生就是一切圆满成就，就成佛了。啊，这法到哪里去了？啊，所以先把根本掌握住，然后枝枝叶叶一看全明了。一点都不会死啊，就是一切诸佛在无量无边世界对众生宣说的经教全通了，全明白了啊！你要行菩萨道，到处去学，你要学多少年呢？无量劫，你学无量劫，我只要几天就行了。所以这个话讲的，菩萨也不相信啊！菩萨，我辛辛苦苦搞无量劫才搞懂，哪有这么快？你跟他讲，他不相信啊！但是是事实真相啊！他还没学通，到什么时候他明白了？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才相信啊！他相信。净宗这一门是无比殊胜的法门，他明白了啊，世尊末法九千年，真正成就全靠这一个法门啊！一句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，我们个个都能够像老和尚一样的成就，其他的法门都做不到啊！学戒律的目的是什么？有人问我，让大家知道戒律很重要，我们怎么实践？一句阿弥陀佛同时三句境界我们是这种持法啊，戒律的作用防非止过，我口口声声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有什么非？阿弥陀佛有什么过？心里只有阿弥陀佛，过没有了，非没有了，那不就是圆满的世界了吗？这个法子多高明多简单啊！他不在枝枝叶叶上，相过大人不在枝叶，他在根本上以称名为佛种，妙啊！啊，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这是佛种啊！啊，我努力的念，天天念，不间断的念，你这个佛种殊胜啊！啊，我们今天接触到了。净宗啊，想想这个十年啊，我们在十年前就选择这个法门了啊，那么到现在听了几堂戒律课就怀疑了，这个十年是什么功夫 自己就可以想象了。十年白学了，那小风小浪一吹啊，就受不了了。你怎么能往生？啊，那说一句老实话，你还是搞六道轮回啊。真的，为什么？你没有出离心，你不怕轮回苦。你对轮回还有相当的贪念，你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一样都没有放下啊，还要给这六道众生去争名夺利啊，所以你的心不转，你的认识不清楚。十年虽然听十年经，一句也没听懂。啊，为什么你不能懂？因为你心上有障碍。你的障碍没拔掉。啊，那么以后再十年，还要是这样懵懵懂懂的了，你就完了。啊，人一生几十年，等弹指就过去了。那出家的同学更糟糕，为什么？佛门有个谚语说：“世主一粒米，大入须弥山。”今生不了道，皮毛待交换。啊，我们吃的是现成的供养，不劳而获，这碗饭不好吃啊。啊，要不能往生极乐世界，将来要堕三恶道还债啊，欠多少人的债，还到哪一年才能还完？麻烦是真大。闻佛名号，如得种子，信念持名，即是具足因缘，必得受记作佛。故人持名为佛种，这讲得好啊！啊，佛种是什么？阿弥陀佛是佛种当中的佛种，真正的种子，没有二话可说。啊，从阿弥陀佛生出一切佛法，从阿弥陀佛成就无量诸佛，比前面讲菩提心，比前面讲六度万恨殊胜太多了，而且容易修啊。六度万恨跟发菩提心都不容易啊！可是这一句佛号包括了菩提心，包括了六度万恨，全包了。啊，戒律里头三句境界，三千威仪，八万细心，全在这一句佛号当中。你说你多方便啊！真的掌握了。大总持法门啊，总一切法，持一切义，这样殊胜的法门没地方找啊，是你前生 修习的福报，让你这一生遇到了。啊，要不是过去生中多生多世修习的福报，你遇不到啊。遇到了也当面错过。啊，何况现在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的法门在劝你别念佛。啊，你听了，你接受了，你把这次机会放弃了，空过了。啊，现在你不知道后悔，你死了以后就晓得后悔了。啊，那个时候后悔